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1章，上主传给耶勒米亚的话。那时，西德克亚王正派马尔基亚的儿子帕士胡尔和司祭马阿瑟亚的儿子泽法尼亚来见他说，请你替我们询问上主，巴比伦王拿布高既来与我们作战，上主是否依照他所行的奇事来协助我们，叫他离我们远去？耶勒米亚便回答他们说，你们应这样对西德克亚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必使你们手中所持用以攻击在城外围攻你们的巴比伦王和加色丁人的武器返回集中在这城的中心，然后我要伸出手来，以强力的手背震怒狂暴和愤恨痛击你们，痛击住在这里的人和兽，他们必死于盛行的瘟疫。此后上主的断语，我必将犹大王西德克亚和他的臣仆并这城中幸免于瘟疫刀剑和饥馑的人民交在巴比伦王拿布高和他们的仇敌以及图谋他们性命者的手中，叫敌人用利刃击杀他们，毫不饶恕，毫不怜悯，毫不表同情。此外，你应对这人民说，上主这样说，看，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凡留在这城中的必死于刀剑、饥馑和瘟疫，凡出来向围攻你们的加色丁人投降的必保全性命，必有生命当作自己的胜利品。我所以转面向着这城是为降灾，并不是为赐福。上主的断语，这城必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要火烧这城。对于犹大的王室，你应该这样说，你们该聆听上主的话。达卫家族，上主这样说，你们应及早执行正义，从压迫者手中解救被剥夺的人，免得我的愤怒因你们行事邪恶像火一般烧起，而没有人能够熄灭。至于你这居住在谷中和平原岩石上的人，看，我来对付你，上主的断语。你们夸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巢穴，我必按照你们行为应得的来惩罚你们。上主的断语，我要在他的树林里放火，吞灭他四周的一切。